喂，我哋近時古人有一個叫鄧通，你知啦。 知道，知道。鄧通，鄧通同生啊嘛。 係啊，鄧通。 佢有計嘅。 屌，鄧通有計就係咩咧？佢就係絕擁骰字啊！係 啊。 屌你啦！奶屎眼絕倉啊！ 石崇富貴啊！萬丹窮，早運金羅萬太公。彭祖壽長啊，顏子短，六人都在五行中。 OK。 係嘛？呢啲就係叫一個人咧，你要到上下高位咧。你真係遇早騰 嗰陣時，我哋即係同啲嚇，即係啲老屎忽。 我喺西 腰教我哋呢啲嘢。 我哋喺西腰嘅大老闆，即係以前有一個大環頭嘅喺即係啲港島區啊啲大老闆，一收到風啊 ，ICC 成立啦，幾撚聰明啊！揾一日咧落更行撚去大地啊！屌你老母，嗰塊招皮咪知佢老母自己擺定嘅。佢老母當時一線蹲喺咗度，係人差人睇得見喎。佢啱啱放煉嘛，佢當收家行翻出嚟咁，屌你老母蹲撚咗度，跟住就屌你乜 call 白車入醫院，入醫院咧就屌咧無厘頭搞你搞，住咗成一頭半個月，跟住咧就打指食糧啊，食醫生糧啊， 自己擺招皮俾自己， 屌你咯！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啦，又翻嚟一周時事，咁講一期好奇怪啦，即係點解會得我喺度咧？其實就唔係，因為咧，我哋個節目主持人咧 William 咧，而家就遠在他方啊，咁佢就經過咗華沙，而家就去緊俄羅斯。咁但大家知道咧，俄羅斯而家就出現一個即係極相信都係頗大嘅外交問題啊，就係由於咧佢連續懟冧咗第二件喺英國嘅俄羅斯嘅流亡分子，咁啊令到咧即係英國不得不出手。咁正因為咧阿 William 而家過緊去啦，所以咧我哋就用呢一個角度咧就開同阿 William 做一個即係訪問。OK，William。听唔听到？ 喂 ，hello， 台长，喂，你好。 你好，你好，嗱，唔使惊啊，嗱，你虽然你讲嘢嗰个电话细声，但我哋会做一啲后期嘅补救措施嘅，所以你照讲得噶啦 ，OK？ 嗱，你而家身处边度？ 我尽量大声啲啦。嗱，我而家咧就喺一个叫 Tobin 嘅地方 ，Tobin 嘅地方翻紧华沙，咁所以就坐成几个钟头火车嘅。因为咧，我前日咧，我就喺喺俄羅斯轉咗機，咁就經過俄羅斯成五六個鐘啦，咁我出咗去俄羅斯跟住一陣嘅。咁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就係嗰個市區咧，佢嗰個選舉氣氛都一般般嘅，因為俄羅斯而家大雪啊，就落到好恐怖。咁有幾張相可以睇睇咧，就會見到啲雪係勁到不得了啊！ 嗱，技術人員俾一俾張相，係俾一相大家睇睇啊！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就即係一個係應該選舉嘅。标语嚟噶啦，系嘛？有俄罗斯嘅旗帜喺度嘅，就是、我见到系2018，咁嗰个系咪选举嘅单张嚟噶？系咪选举嘅标语嚟噶？ 冇错，呢个系一个选举嘅单张，咁系一个宣传海报啦，就呼吁啲人就系2018年去投票，就系呢个俄罗斯嘅大选啦。咁其实就都系即系话你有登记做选民嗰啲咪去投票咁嘅意思啦。咁其实我哋再下一张相睇睇。 我再打下张相吓。咁一张相就只见到一个灯，即系一个荧光嘅牌啦。咁即系上面应该我估计都系涉及呢个总统选举系咪？ 系啊，冇错。同埋你见唔到周边好多雪地啊？好多雪啊！ 系见到。 不过就系选举临近，但系因为天气问题咧，俄罗斯又好热烈。咁但系我都有见到一啲即系支持普京嘅。喊到威啦！咁同埋一個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有警察去保護呢班人。 嗱 ，William 要講大聲少少，因為都收音幾細啊。而家開始，你講大聲，大翻聲少少嚇，係啦。 咁樣講啦，即係我哋嗰次喺街頭見到一啲愛俄力嘅人，咁佢哋支持普京嘅。咁咧，我親眼就見到有警察，或者唔知應該啲便衣人員啊，咁就去護送呢班人去進行即係啲支持嘅活動嘅。咁另外咧就喺選舉期間咧，我就有即系我喺有行開哈利姆林宮。咁平時咧喺哈利姆林宮附近咧，就有一班人咧會將之前反對派嗰、那個嗰、那個人士被殺嗰啲嘢咧就貼咗喺度，完全俾人清咗場。咁咧跟住 咁我私底下有同一个俄罗斯朋友接触啦，咁因为佢系反普京嘅，咁佢就系支持嗰个俾人 DQ 嘅纳瓦尼啦。咁咧，普京系佢对普京系完全反感嘅。咁佢就呢次会投白票。咁咧，佢都讲到就系话俄罗斯咧就呢个选举系假，反正系假噶。 阿 William 啊，呢度算我插一句咧，即系同我哋喺香港有冇感同身受咧？有冇话翻俾佢听？我哋感同身受咧喺度。 咁其实咧就系计划俄罗斯嘅 DQ 佢哋嗰班人咧，其实全部都系普京嘅人嚟嘅。咁基本上佢系话呢个选举系一个内定嘅游戏，即系话 Putin 系一定赢硬嘅。咁啊，但系都系咁啦。咁因为我逗留时间少啦，咁所以我唔会睇到过多嘅嘢。咁但系就三月十八号就会进行呢个选举啦。咁但系如果据我自己分析咧。普京赢紧嘅，坐定粒六嘅。咁跟住就系我哋上一集所讲，佢要面对啲咩问题咧？咁嗰啲咯，大约系就系咁啦。 好啦，我有一两个问题再问一问你嘅啦。而家你虽然话咧，即系俄罗斯嗰个选举气氛唔强烈啦，但系咧，譬如话头先你涉及到啲外国嚟嗰啲，佢哋有冇啲暴力嘅行为，会令到嗰啲即系想投白票或者反对普京嘅人咧，系喺街头遇到佢哋嗰啲恐吓或者袭击咧？ 唔系冇人敢出声 哦， 因为问题佢哋真系恶晒啊！ 哦， 系啊，冇人敢走去挑机嘅，即系唔会有呢个情况嘅。系啊。 嗱，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虽然头先你讲话普京会赢咧，但系有冇人估计佢会赢几多咧？即系话佢会唔会需要调教到即系有翻少少嘅反对嘅票数喺度去做翻一个花瓶咧？ 我觉得以佢嘅。威望同埋俄罗斯作风，我觉得佢唔会需要做呢咁嘅嘢，因为高票当选先可以显得出佢受到俄罗斯嘅国民嘅普遍认同。 明白。 咁自然就更加高嘅一个即系执政嘅认同性，咁令到佢喺俄罗斯嗰个地位更加巩固。即系反而如果你要做出嚟话有六四啊，好似啲人话咩六四啊，咩七三嗰啲，其实冇咁嘅必要咯。对佢嚟讲。 明白。第三个问题咧就即系比较热门啲啦，就因为咧大家知道啦，喺近排就涉及嗰个英国同埋俄罗斯之间嘅外交纠纷啦。咁喺俄罗斯啊，其实佢哋有冇关注到呢个问题，定系还是佢觉得呢件事都系即系英国佬自己去搞，佢哋喺俄罗斯其实都唔需要点去理咧？ 嗱，其实以一个比较理性啲嘅角度去睇咧，呢单嘢其实咧就很就疑点系多嘅，因为无论佢嘅作案手法咧，或者系即系跟住俄罗斯咧去国情咧，系冇可能喺呢段时间去即系刺杀呢个特工。咁而且咧，亦都分析讲到咧，即系俄罗斯系放呢个人走咧，或多或少咧，佢起码系冇掌握到俄罗斯啲重要机密资料咧，佢先会放佢走嘅。如果唔系，真系即时杀嘅。咁另外你话施嗰啲仍都系调查方向啦。咁但系而家英国一口咬定，同埋咧，一认为系其实今次文翠山嘅政府咁强硬咧，系亦都受到即系近期国即系英国嘅本身嗰、那个国民佢自己政府系唔信任所造成。咁佢希望就透过呢单嘢去帮自己个政府嗰个威即系个声望去提高啦。咁另外就要講下就係firm 咗就唔會派任何皇室成員參加世界盃咧嘅賽事嘅，係咯。咁另外有個講到話到底英格蘭會唔會退出咧？咁啊呢個冇可能嘅事嚟㗎， 係 因為啲關乎到就係即係國際足協，即係英格蘭喺國際足協個地位啦。咁甚至乎係即係大家知道就係、是英國同英格蘭、威爾斯呢啲咧喺足球裏面咧就個關係好複雜。咁有人会甚至觉得威尔斯啊或者系苏格兰系唔代表英国去参赛，咁正如就英格兰系咪真系完全代表英国去参赛，亦都系我哋咁谂。甚至乎如果你将呢单嘢过分去政治化嘅话咧，但系嘅效果一定系反弹嘅。 系咁，我都同意你个睇法嘅。嗱，就 William 咁啊，嗱，而家我哋做咗少少啦，咁你又冇电啦，嗱，我哋不如咁，我哋听日如果你可以嘅话咧，我哋照样用同样嘅方法，就喺我嗰个节目嘅前边少少或者。即系中断少少就直情做一个访问，好唔好啊？ 唔系，依家去埋都得啦，我够电啦。 你够电啊嘛？嗱，咁你跟住你想讲，你跟住想讲啲咩嘢啊？ 嗱，跟住咧，我想讲咧就系英俄关系个问题，因为喺琴日英国国会通过咗咧，就系会宣布将俄罗斯23个外交官咧，就完全 佢仲想定喺例如下個禮拜之前。咁而家普京嗰邊都有回應，就會將喺莫斯科嘅英國外交官員都會驅逐出境嘅，即係作為一個回應啦。咁英國嗰邊都話會將雙方嘅雙邊關係完全取消。另外就係本身邀請咗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咧出席倫敦參觀倫敦嗰、那個事情咧，都係完全係取消咗。咁跟住咧，亦都講咧就係我喺呢下個月頭我就會入俄羅斯。咁因為其實我上前幾日過轉機嘅時候咧，我喺出境咧，其實嗰啲 IO 對我咧都係唔係好友善。係因為佢見到我本英國 passport 啦。 唉，大鑊！ 佢就真係係啊，佢係嗱嗰個係男性嘅 IO。咁咧佢個嘴又藐藐地咧，就唔知咩 Britannia 嗰啲，即係呢個黃品就係英國嘅。跟住佢掉俾翻本 passport 嘅時候咧，佢係抌我。所以咧，我就谂咧， 系讲啊， 喂， 系讲啊，你先讲啦。 谂紧咧就系咩咧？如果我下次我四月底入俄罗斯咧，我谂我遇到嘅麻烦可能重大嘅。咁呢个系一个未知之数啊。咁冇得讲嘅。咁因为始终而家你撞正咁啱，你英俄关系咁紧张。咁就所以你又冇其他 passport 情况之下，咁你就硬食啦。 咁你睇咧，其實當地啲人民咧，佢而家咪有一種所謂仇外嘅風氣喺度咧。 聽到你講多次。 嗱，我個問題問咧，當你即係個感覺啊，當地嘅人民咧，係咪有一種仇外嘅氣氛喺度咧？ 俄羅斯普遍係一個仇外嘅民族，排外。咁甚至乎佢會即係當好多啲華裔啊。人是歸納到中亞人，或者總之見到你是華亞裔樣的，他都是照搞你，甚至乎對黑人這個都眾所周知，甚至乎他對其他啲白人的仇即仇敵意識都很強的。這個民族不嬲都出曬名係咁嘅，即係唔係話近呢一兩年的事啦。咁大家聽過光頭黨嗰支咩事？所以我整個旅行咧，我去俄羅斯是很謹慎咯，分支要謹慎咯，唯一可以做的呢樣嘢。因 为 你都洗濕佢 个头， 咁 嘅嗱，即系小心啲啦。总之唔好咁高调得噶啦吓。咁我哋期待你， 這個、一定 你吓翻嚟。咁咧就最后想讲一样嘢，就睇下你嗰、那个即系睇唔睇嗰边睇唔睇？就而家咧，英国想拉埋咧德国、法国同埋美国落水，就对于喺英国发生嘅呢单涉嫌用毒气去谋杀。这个俄罗斯的流亡分子呢就进行一个联合的声明啊。咁你觉得这个即係包拉埋美国佬落水，你觉得对俄罗斯有冇一啲压力呢？ 必然有㗎，甚至乎其实美国有回应啦。 係呀係呀，我睇到美国有回应。 最新消息我睇到 Donald Trump 话係会支持呢个行动。 係。 咁亦都係 Donald Trump 係纯粹送普京一程啦。点解咁讲呢？就係、是、近期嗰、那个都是那句啦，國內嘅壓力啦，通俄門事件啦，呢個係一個好嘅契機，俾阿 Donald Trump 去即係幫自己洗白、洗牌，係啦，咁啊可以即係啊順理成章嚼你普京，呢個對 Donald Trump 係即係百害而咩？ 無不無一利，百利而無一害嚇。好啊，嗱啊，系啦，阿 William 啊，就嗰个电话都系麻麻地啦，咁我哋就此打住啊，咁你有咩嘅新嘅消息咧，你就麻烦你 PM 俾我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好嘛？ 都冇问题，咁同埋都最后补充少少嘢啫， 系 关于即系波兰，我见到之前讲到同以色列关系咧， 嗱，我要扩大你嗰个讲法，因为未必听到就系、是、咧，波兰同埋以色列之间个关 系。市中心行的时候其实我是见到一些标语是针对以色列的，而且用的字眼都比较是很粗俗的，在波兰文来说。另外呢，我昨天就去了波兰的犹太人的博物馆，这个是记录他们在中世纪开始在波兰的生活去到现在这一刻的，也都包括一战以前。其实他们的馆本身呢，那个保安呢就很轻松的，我昨天去呢是要被人登记 passport， 要做入 X 光机，跟住仲要全身搜查，佢先俾你入去买飞入场。咁就可能唔知系咪即系都系近期即系见到犹太人呢个字眼咧，或者系相关嘅嘢咧，都系即系波兰都会比较严阵以待啊。 嗯，系事实上佢、 再讲就系、其实其实喺即系而家波兰里边咧。猶太人就比較少咗啲嘅，因為其實好多喺以色列立國嘅時候咧，佢哋都去咗即係以色列翻咗去住，咁仍然都係一定數量嘅猶太人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對比起以往咧，對波蘭嘅影響力就少咗。始終波蘭咧即係有機會翻嚟再講啦。即係佢哋一個國家喺即係90年代重新立國之後咧、其實佢哋出現咗一個我覺得係好受愛，但係佢哋受愛受邊幾樣咧？受德國。俄罗斯同埋犹太人嘅啫，佢哋嘅排外方式就系呢三种，三种种族，咁另外就冇噶。 冇咁呢个都同佢历史有原因嘅。你俾俄罗斯恰过，你俾德国又恰过，啊，犹太人又系曾经喺中世纪以来都系俾欧洲人仇视嘅，即系全部有得解释嘅。咁、呢个即系大家可以用理解嘅角度去睇嘅吓。 冇错，系啊， 好咁啊！ 咁、我谂我要讲嘅都讲晒，因为个信号又唔好啦。 系啊，好啊！咁嗱，如果你听日你得闲少少，你啊打电话翻嚟或者 PM 我啦，好嘛？ 好啊，冇问题啊。 好，就此打住啊！好，拜拜。 唔该晒你啊。